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诞辰75周年之际，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16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向主体朝鲜永恒的太阳金正日大元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领导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开创和领导的主体事业和总联爱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金正恩元帅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祝贺。电文表示赞扬说，金正日将军50多年来领导主体事业的一生是卓绝爱国者最光辉的一生，他遵循慈父金日成同志的远大意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和祖孙万代的幸福，在一代提早实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建树了永垂祖国青史的不可磨灭的业绩。电文指出，金正日将军是杰出的思想理论家和钢铁般的先军统帅，他以天才的睿智和精力充沛的探求来完美无缺地概括了主体时代的指导思想，还实施无比灵活的先军领导，节节粉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毒辣的对朝扼杀阴谋，把祖国转变成了一个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无比强大的军事强国与核强国。金正日将军是卓越的领导者，是总联和旅日同胞命运的守护者。他遵循慈父金日成同志的崇高遗志，领导总联成为一个爱祖国、爱民族的先驱、爱国忠诚的模范和海外侨胞组织的榜样。金正日将军与旅日同胞结下的火热情谊和血肉关系的历史，今天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的亲生父母般的恩情和深切关怀下一直延续下来。电文表示，要贯彻执行金正恩元帅的新年贺电和2015年5月25日书信等纲领性教导，在打造开创旅日朝鲜人运动新全盛期的飞跃的基础方面，一定带来转变。